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第一首歌是一首首发的单曲， 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首首发单曲是张靓颖为电影《长津湖》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最可爱的人》，以温情绵延的歌声唱出对英烈前辈的诚挚敬意。山河无恙，意韵深长，最可爱的人我们永远不忘。 最可爱的人啊， 简中国强力一首播，来自张靓颖为电影《长津湖》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最可爱的人》。这部电影呢，将于今年的9月30号在全国和大家见面。《长津湖》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监制导演，由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段奕宏特别出演，朱亚文、李晨、胡军、韩东君主演的抗美援朝的电影啊，非常令人期待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回到2004年的现在，张惠妹推出的专辑《也许明天》当中的《爱是唯一》。 看看眼前风景，什么风景？别让乌云遮蔽你的心。像声音，天使来回温柔欢喜，沉睡的消息，爱是唯一的表情，也是存在的勇气。穿越冷漠的世界，爱是所有的一切。 我们听到就是在2004年的今天呢，张惠妹推出的专辑《也许明天》当中，由她自己写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是唯一》，一种抒情摇滚。这也是阿妹第一次呢来尝试作曲，作词是施力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我记得张惠妹跟王力宏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火》，经常在那段时间张惠妹的这个演出的时候作为开场曲目，因为非常有气氛呢、啊。那么在那一年呢，王力宏也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心中的日月》，这是一张相当精彩的唱片。当时他特别去到了云南香格里拉采风啊，探访搜集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专辑也用到了民族乐器，使用五声音阶等等。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王力宏改编翻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

失去距离，我让我离开了质疑，往上攀的爱情，告别回忆，我在爱着你，闭上眼睛等你抱紧，轻抚我起伏的心。 今天的今天，2010年9月3日，徐佳莹推出她的个人第二张创作专辑《极限》。我们听的这是由葛大为作词，徐佳莹本人作曲的《居高症》啊。据说当年的徐佳莹跟同样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选手李伯恩相恋啊，1米80多身高的李伯恩呢，跟娇小的徐佳莹，在身高上有着不小的差距。那么两个人分手之后呢，葛大为就以身高差为立足点，写了这么一首疗伤的情歌，叫做《居高症》。那么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葛大为成了徐佳莹音乐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两人也成为其他歌手邀约的创作对象。我们接下来来听葛大为作词，徐佳莹作曲，马来西亚歌手李佳薇的《一样的事》。 看似洒脱，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越是跟我有点雷同，很多人都这么说，该放就放手，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还那么适合，都努力过，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独行缘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你呀我呀都单纯的可以，一样的话再说会介意，一样的爱从亲密变成回忆，对不起

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田震在2000年专辑《震撼》当中的主打歌曲《爱不后悔》。当时指南针乐队、周迪、杨家松、李延亮等等这些音乐人的加入，让这张专辑的摇滚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时市场上就还没有正式发表专辑，就出现了大量以《爱不后悔》为题的盗版唱片。无奈之下，当时田震的唱片公司决定将原定专辑的名字《爱不后悔》改成了《震撼》啊。很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旧梦失去，与旧相偎，感觉到疲惫，誓言全都被一一违背。是错还是对，夜里无法安然入睡，缝补心的碎，原来以为会越来越美，醒来才知是我醉了，爱已经被荒废，却从 非常过瘾啊，田震爱不后悔。这30年来，田震的歌声伴随了很多人。 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陶晶莹《走路去纽约》。2005年的今天呢，陶晶莹推出了一张关于女人心事的专辑啊，我们听到就是标题主打歌曲《走路去纽约》，林秋离作词，张卫源作曲。我记得林秋离曾经说过呢，写歌是有目的、有任务性的，除了要能够把这首歌卖掉，而且呢，尽量的能够使他能够有机会走红啊。说到林秋离，他真的是华语乐坛非常著名的职业的填词人。那除了《走路去纽约》，像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的作词，都是由林秋离来完成的。比如说张惠妹的《听海》、《简爱》啊，还有《谢谢你的爱》，还有接下来我向大家来推荐的这首歌曲，是1990年由林秋离作词，由林秋离的太太熊美玲作曲，黄莺莺所演唱的一首歌《哭砂》。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第九位张碧晨《如故》。 可为你远下，让乎我忍痛难。 第八位周杰伦李荣浩《默》。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 第七位波兰童话《OK 出发》。 我要出发。 六位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五位蒋凡关。 如今嘲笑一些。 第四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第三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二位水木年华坦白书。 所有的英雄情感都来自心中的软弱。 本周冠军曲李健深丁小夜曲。 忍耐无比煎熬的等待，还有人耐衰老的月亮。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这样流的自由倒闭。 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 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我们听到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八，来自周杰伦和李荣浩翻唱那英的一首作品，叫做《默》哈。说到那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一首那英的歌吧。1998年的专辑标题曲《征服》，那这首歌曲很成功，自有它的道理啊。不仅保留了那英的大气跟爆发力，同时也融合了情歌的细腻，找到了一种精准的平衡啊。大家会唱，一起来唱吧。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

全中国强力首播张靓颖为电影《长津湖》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最可爱的人》。这部抗美援朝电影《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监制及导演，由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段奕宏特别出演，朱亚文、李晨、胡军、韩东君等主演。这部影片将会在本年的9月30号和大家见面啊。好，听完了首播单曲呢，接下来听一首新歌，梁静茹的《今天半永久》。 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豢养腐烂，心灰一番热一番，怎么细心打算？是淡淡永久的光环，多让人牵绊，让人为难。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亲吻你的头发，你的红茶。我会寻花一个街， 梁静茹的新歌《今天半永久》，这是她的最新的一张 EP， 叫做《时光随想三日思》，三首歌代表昨天、今天和明天呢。这首歌呢，也是继《微光》之后呢，再度启用潮流电子的曲风，所以呢，梁静茹的好声音不仅能够诠释情歌，还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啊。周末快乐！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一首经典的作品啊。这是张学友在90年代特别著名的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其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啊！我现在手里拿到的就是我自己珍藏的当年宝丽金啊，在1993年所发表的《祝福》专辑，来听这里面《回头太难》。 过了这一夜， 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刺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趁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了。一生热爱回头太难，情路情愿自己背。痛彻我心扉，刻刺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 这是由张宇和十一郎带来的爱情结晶的一首作品《回头太难》，张学友所演唱，选自1993年他的大热专辑《祝福》当中哈。1993年，你在哪里，在哪座城市听到的这首歌？28年过去了，这张唱片在我手里保护得很好啊，这个音质还是那么的漂亮啊。1993年，我那个时候是厦门电台的主播啊。或许我们有些听众朋友1993年还没有出生呢啊。 好，那接下来听几张都是在九月三号今天发表的唱片啊。首先是2005年9月3号苏打绿同名专辑，这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标志着他们真正站在歌坛推出了他们的人生第一张完整作品集。来听你哟。 早一点解脱。 这是一张比较重要的专辑哈、2010年的今天9月3号呢，田馥甄推出了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To Hebe》。这歌曲当中的文艺范呢，成为了田馥甄游离于 SH 之外的这个专属的音乐人设。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其中的主打歌曲《寂寞寂寞就好》。另外，看到2019年的今天呢，朱孝天推出了专辑叫做《No Limits》。这个是他时隔10年再次发片呢、时间呢过滤掉了所谓的人气流量等因素，反而我觉得多了更多的沉淀。来听其中一首还蛮好听的歌曲，叫做《每当我想起你》，朱孝天。 当往事都如风，随风飘走，爱恨爱成空。昨夜酒一阵浓，放了松，思绪情绪有点太放纵。你看啊，活着的死去的谁我都不在乎，但唯有你不同。每当我双眼泛红，每当我想起你，忍不住叹息。啊

哎，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吴莫愁2018年为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所演唱的主题曲《当爱来临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短视频的制作者呢，喜欢将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作为自己的 BGM 哈，听起来特别有感啊。这吴莫愁今年参加了2021中国好声音，作为小导师出现，所以有很多的话题，大家都在想说，哎，这些年你去哪里了？其实这些年他都一直在发表歌曲，只是没有刚出道那么的高调了。 当爱来临的时候，有种特别的温柔，不知那是冲动是心动。当你低头的时候，如果说心跳声会让我自重， 是不是真的很好听？尤其副歌部分唱起来，你的出现是我最美的感动，贴上各位制作的一些温馨的画面，就会想要哭的感觉，或者泪目的感觉哈。好，听完了吴莫愁《当爱来临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呢，也非常的经典呢，周深《大鱼》，这是他的职业歌手生涯的首本名曲。 将夜幕深深淹没，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 2016年《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很多好听的歌曲都是藏在影视歌曲里面的啊？我们连续听到两首 OST， 之前是吴莫愁《当爱来临的时候》，这是周深的《大鱼》啊。而且巧了，这两位都是通过中国好声音被大家所熟悉的，吴莫愁是2012年的第一届，周深是2014年的第三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接下来为大家安排两首翻唱曲目，首先是刚刚出炉的翻唱梁静茹的《勇气》，演唱者呢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帅帅酷酷的短头发的女生魏佳莹，以及魏如云啊娃娃这两个人一起来演唱的。哎，这是他们继去年的一次合作之后的再度联手演唱歌曲，我们来听听看。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好听啊，这是由魏佳莹和魏如云所演唱的《勇气》啊，原唱者呢是梁静茹。接下来将听到的翻唱呢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翻唱张琼瑶的《有一天我会》。 说，但我知道结果。有些事我没说，但你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你知道结果。有一天我会插上翅膀飞，有一天我会张开双眼看，有一天我会见到我的梦中有谁，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的飞。 蔡淳佳，有一天我会，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哈。麒麟在北京给大家说声谢谢收听，周末快乐，期待下次节目再见。最后呢，来听一首新歌，这是王源和说唱歌手李佳隆合作的《回三点水》，一个回家的回 by now 啊，这个名字叫《回 by now》啊，这个回呢就是水流回旋逆流的意思啊。收录在王源的新的专辑《夏野了》当中。另外他的那首歌名超长的新歌正在打榜，叫《你的名字是世界上瞒着我最大的事情》啊，请大家多多支持王源的新歌。 该过去的让它过去，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摆那，像距离远了需要破冰，也来忘了特意 baby 带我的 so bad so bad so bad so bad when things go对对方太掩盖 We know this love 压不下的情绪最后也一笔带过，总是猜透那根线，感觉一错再错。发现我们的这种太寻常，表面的冷静其实在假装，没理由的总是不冷静，但是真的不是不懂你，也变得记得但并不是我本意，一直在牺牲破解他的努力。我们的难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该过去的让它过去，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吧 now 想距离远了需要破冰 Yeah, I wanna tell you baby that when it's so bad, so bad, so bad, so bad When things going crazy, I'll be bad, I'm bad, I'm bad, I'm bad想象的是身边没有你，害怕的下场那会一直不下雨，当一靠近就耗尽所有的超能力，我跟他 say 总是很累，但不想让他碎掉，可能也许我的阶段会不对的轨道，当一切变得一无可救药 I will be back 这次不会走掉， 情绪的一面变得如此难舍，别再吝啬那一丝的温热，也好像拥有这一切的我们在这